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咁啊，柏拉图亦都讲过啦，即系一个喜剧嘅高手咧，系应该将喜剧同埋悲剧可以夹埋同一个场景嘅。咁啊，弗里尼就做到呢个，所以头先阿纪图介绍嗰咧就好到位嘅。咁对于我嚟讲咧，就弗里尼有一个好处啦。就佢選嘅女主角咧都好 Q 靚，係 啊， 好幾個，即係相當之。 我想令他老婆都很妒忌的，他说你不要喂你不要跟他有路。 那么实有添。 不是意大利式啦，可能有都有。都是很漂亮的，有很多个都是。 即是这个CC 啦。還有一個瑞典的即係呢個金髮女郎啦 ，Anita Ekberg 啦，嗰個就出曬名噶啦嚇。 佢好多種唔係佢對女人嘅嗰、那個欣賞啊。咁、佢有好多種，就算大肥婆，佢都拍 佢好嚴重，好多大肥婆嘅、其中一個咧，我諗你要講講阿鄭生修斯係咪個大肥婆都係嚟自佢嗰度嘅？ 其實係肯定嘅。因為佢都係好純 粹。佢聽聞嗱，佢靚啦，但係佢唔知點解佢係中意肥婆。 系， 即系嗰套戏都有啲喺度。 系，唔系咁佢嗰个肥婆咧就阿史恩修斯嘅嗰种肥婆咧就同阿费里尼嘅嗰个就有分别嘅。阿费里尼嘅嗰个肥婆咧，其实大家都喺度研究咧，佢其实佢将佢大地之母嘅呢种神话嘅形象咧，用一个肥嘅女人咧嚟表现到出嚟嘅。咁你会睇到。阿詹恩修斯嗰個咧，咁佢咧即係嗰種肥女人啊，即係佢係一種叫馬戲班式嘅一啲，譬如打雙膊，一個空氣女俾人膨脹咗嘅一個女人嘅，咁啊嗰個叫視覺效果咧，你睇到詹恩修斯係好受啊費里尼嘅影響之餘嗰陣咧，佢要揾翻佢自己嘅特色，如果唔係你點做到大師啫，係咪先啊？咁但係費里尼咧，即係喺嗰個咧，佢你會發覺咧，有好多種唔同嘅女性咧，佢都可以表現到佢最美麗嘅嗰、那個情況出嚟。咁如果你話，是不是真的好像你讲成这样，你看一部就可以了，那个叫做 The City of Woman，女儿国，中文叫做那个呢，就好像说听闻就出了有成超过200个女人女人出来的，而200个女人的时候呢就文书呢真方达呢都是其中一个的，但是她只是出了一只眼而已。那么那部呢就你会看到呢就是女人的八美图呢就出了来的，甚至呢就是她讲的这部是讲的，其实有时啲女人咧靓到或者佢霸气到咧，啲男人系惊晒嘅。 系啊，咁佢哋都系有种意大利都有种女性崇拜嘅，即系都系好中意女性，特别系靓女啦吓。 系， 咁所以佢入边佢捕捉嗰啲靓女嗰啲咧，就即系非常之劲嘅。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啦。就唔知而家嘅觀眾對個黑白電影會唔會有抗拒咧？ 我諗唔會抗拒，因為佢本身咧，佢我諗如果講用從嗰個美學裡面嚟講，費里尼喺黑白片時期嘅嗰啲作品咧，有幾個鏡頭咧，而家都變成咗係一種叫經典嘅美術，有啲直頭你好多嗰啲海報，就都係。插咗佢一啲鏡頭嘅嗰個畫面出嚟咧，係做一海報攞去賣，而係好多年輕人都好中意嘅。咁啊，包括八部半咧嗰個佢響嗰個成日喺度寫稿即係大便秘嗰時候啦，即係寫作便秘嗰時間咧，嗰間餐廳啦，係啲日光。在那个棚那里照下来的那个餐厅那个是靓得不得了的。而且他的黑白电影的里面那里呢，我想他有一种方式呢，他 佢好懂得咧，即係捉住咗觀眾嘅眼簾咧，就唔會覺得佢咧就係、是、因為冇咗彩，即係冇咗色彩咧，而覺得好似甩咗啲嘢咁啊。因為佢啲鏡頭嘅動作咁係好非常之靚嘅。咁啊，其實你話睇嗰啲八部半都已經。多到你消化不良的了，是啊，我們會看完又看的那些東西， 是那記住了，你看了八部半呢，還有這個路迪馬丹開呢，記得去羅馬的時候去回他那些即係實地拍攝過電的地方啊。咁另外我自己想看咧就係 Satellite Record 啦。咁嘅原因咧就好簡單，因為是一個名著改編嚟嘅。咁係一個即係羅馬時期啊，即係相當之荒淫。咁點解我哋講係意大利嘅民族電影呢，意大利人拍荒淫咧，就絕對是比其他地方拍得更荒淫。 是我想他不隱藏自己的那種慾望、但是他那種荒淫到有時候加上殺戮添的、他費利尼他那個荒淫那裡呢，你會看到呢就 很多樣化的、在愛情神話那裡呢就看到出來，同性戀他都有講的、這樣就聽聞呢這個愛情神話呢他的整個創作的那時候呢，他只是用了幾頁紙，好像筆記咁樣咧，嚇就寫到佢嘅嗰個古仔嘅大綱出嚟。當佢拍出嚟嗰陣時候咧，就完全你會睇到咧，即係用講俾你聽，用戲劇咧嚟去捉住咗觀眾咧，令到觀眾咧係呆曬目定口呆咧，嗰個咧誒《愛情神話》係其中嘅一部依啲咁嘅經典作嘅嘢。 係咁啊，對於呢個意大利電影咧，我哋只能夠感嘆啦，因為自從幾位大師過身之後咧，都真係後繼無人啊。 又唔算嘅。因為基本上咧，譬如係嗰、那個《星光伴我心》嘅嗰個導演咧，今時今日都做大師啦嚇。咁、你講嘅嗰個貝托魯奇啊、帕索里尼啊，即係佢嗰班咧， 呢班後少少噶啦。 咁我哋都其實你都睇到咧，即係都俱往矣嚇，有嘢都好感慨嘅嚇。咁、我但係而家咧，其實意大利都仲有好多啲新嘅咧，就係、是、你會睇到呢個新嘅導演咧，就都仲係好好多出嚟。不過咧，你會發覺咧，就嗰種叫做係好純意大利式 嘅嗰種 style 咧，這個、近年個問題 就爭咗 嘅。你譬如歐洲嘅導演、歐洲嘅電影，以前同荷里活個分別都頗大噶嘛。咁而家你睇到好似大家一樣。 唔係呢個世，呢個世界唔同咗啊嘛。嗰、那個即係、就是、大家即係、就是、開始向嗰叫地球村嗰、那個嗰、那個發展咧，你會睇到咧，佢都會知道咧拍出嚟嗰陣時候咧，就唔係就咁自己本土人咧只會睇噶啦，因為語言咧就已經唔係變成咗一個隔膜嚟㗎，即係喺電影裡面嚟講。咁、所以咧，咁佢哋去拍嗰時候就係想吸納多啲唔同嘅觀眾咧。咁、那個時間咧，咁你會睇到咧好多啲片咧，即係慢慢咧就變成到咧，好有叫國際認同咗嘅一種方式嚟嘅。咁、但係唔同費利尼嗰種咧，即係嗰時間咧，佢哋咧就好強調自己嘅嗰種本土特色出嚟，有啲乜嘢嘢淨係我哋地方自有嘅咧，嚇我專攻嗰樣嘢噶嘛。 係，咁意大利人拍喜劇咁啊。特別性喜劇啦，咁即係我諗都冇乜人，其他人可以同佢。 到而家應該都仲係 冇個絕技嚟㗎啦，呢個就即係等於我哋，即係等於香港人拍呢個功夫片，咁又係絕技嚟嘅。你而家其他冇人拍到嘅。 佢基本上咧，我覺得即係如果我哋係拍一啲叫情慾片咧，能夠取經攞唔好去美國取經嚇，美國嗰啲情慾片咧 好悶 嘅。係啊，始終都冇意大利。咁多樣化啊，同埋咧，其實意大利嘅嗰啲街坊喜劇式咧，難道布仙卡嗰啲，其實係好 嘅。難道布仙卡其實係咪意大利人嚟嘅？係咪意大利？ 咁我唔知喎、係啊，你咁樣問我，我唔係考據嗰啲嚟噶嘛，係啊，愛文芬芝係咪咧？咁我咁 係國係意大利，意大利係瑞典噶嘛？ 咁佢基本上咧，佢嗰啲戲咧，你會睇到咧，佢嗰通俗起上嚟嗰時候，其實你會睇到嗰啲性格咧，都有啲，你會睇到。香港人的那種口味是啱的嗰啲啊，咁其實我覺得即係香港嘅，唯獨咧我哋香港嗰啲情慾片咧就冇呢種咁嘅開朗嘅，嚇咁啊始終都爭啲嘅嗰個係啊，咁樣意大利佢最出名咧就係真係你會睇到咧佢成個嗰個叫嗰啲成個民族嘅嗰種性格咧都係開朗啊，同埋。 好好好熱情嘅嗰樣嘢咧， 佢係有啲電影嘅表達表達到出嚟啊嘛，地中海文化就係咁樣嚇。 咁、嗯、啊、嗯，所以佢今次咧呢個費利尼八週年嘅個紀念咧，我見到一揀嗰啲戲出咗嚟嗰時候咧，咁我都尋咗一尋，點咧？ 嗯， 好忙喎、啊，冇乜時間啊！但係點都要去朝聖噶嘛，因為我即係自細就已經中意啊費利尼嗰啲戲咧。就中意得不得了嘅，咁、 嗯、 你話個首映嗰時都係遲嗰時，其實係啊，我應該我哋嗰時睇羅馬都係僆仔嗰時間咧。 係喎，難道布薩卡真係意大利？ 係 係，真真係識到。 咁佢有好多，佢好多嗱，譬如你頭先講嗰個黑白片嗰部分啦，佢、嗯、彩色片咧，佢用嗰啲色彩咧，因為費利尼始終咧，佢都係一個奇才嘅，同埋係啲。他是創造電影風格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物、嗯、一個人物來的、 嗯、 他譬如他羅馬和、那個叫想當年呢、 嗯、 我是喜歡得不得了的、 嗯 啊、心愛還有我那一都如果 有做一部呢是比較少在電影節、啊、比如那個做那個叫鬼迷朱麗葉、 嗯、 那很多好多費利尼 fans 咧都其實漏咗呢部嘅，因為佢比較少放映。但我就係睇過一次嗰陣咧，我啊就深深都俾佢鎖住咗嘅，因為嗰部戲咧就係費利尼就係拍佢老婆咧，就講俾大家聽，各位觀眾呢、這個就係朱麗葉特、 嗯， 是我老婆。成個戲咧，你睇到裡面嗰度咧，成部戲咧就一個係一個情書嚟嘅。嚇、 嗯， 佢講佢講俾你聽，佢點即係依個依位女演員咧，佢好喺邊度？佢有秘密喺度嚟嘅。嗰個秘密係乜嘢？去到直頭咧，佢喺個情書嗰部戲裡面咧，佢喺度表達緊咧，其實有啲嘢咧，我都同佢難溝通嘅。嚇、 嗯， 雖然係老婆咧，但點解咧？因為佢放唔低一啲嘢，係乜嘢咧？你睇部戲就知啦，即係咁樣嘅。我覺得係好，即係你一睇嗰時候咧，就好感動嘅。成個戲咧裡面咧，佢你會睇到咧，如此深愛一個自己嘅太太咧，而係將佢咧，亦都咧即係擺上咗到大銀幕嗰度。而嗰個唔係叫佢嘅私隱咯、 嗯。 而你會發覺咧，佢講俾大家聽咧，嗱，你哋心目中喜愛嘅朱麗葉特咧，而我仲有個更加多。嘅資訊咧，就講俾大家聽。呢、這個字真正嘅朱麗葉特咧，喺銀幕上嘅出現，而只有佢嘅嗰個老仆啊，即係佢老公，係、 嗯、 可以拍到佢出嚟嘅。哇！嗰部戲好睇到不得了嘅，嗰部戲係啊。 咁作為一個總結咧，就六十年代嘅歐洲片咧，就相當之到而家都係仍然相當之在電影史上面一個相當之重要的位置，就是因為當時對個電影本身這個媒體這個媒介呢是充滿了憧憬和一些、深度的反省， 同埋我們都亦都做一件事講的都好多，即係你會睇到咧，即係如果要就叫多謝翻香港嘅、 嗯， 因為我哋喺我哋細個，你諗下七十年代嗰陣時間咧，呢啲戲啊，都可以喺香港嗰度做到， 係上正嘅正常喎、 正常嚟 嘅，正常啊，因為記得係露地馬拉係放，係放嘅正常嘅， 係啊，咁呢個梗係啦，即係就鬧到個鬧到個依個女，到而家咧即係佢啱啱新嘅復刻嘅嗰個版本都拎嚟香港。你做发行嚟去卖咁啊，咁啊，证明咧，你睇到有几多即系几多人咧，即系好受影响。同埋，当你一睇戏咧，如果你系一个嗰个年代嘅成长嘅嗰啲朋友咧、嗯，你会睇到咧，呢啲电影就系自己嘅历史嚟嘅、嗯，一个回忆嚟嘅、 嗯。 即系我哋香港人咧，就嗰时就系、是。好早都有睇到呢啲戲，其實係喺中港台裡面嚟講咧，香港應該係 相當幸福嘅，因為我係原來當好似商業片咁睇嘅啫。咁，但係今日我發覺原來時候睇自己睇咗個經典都唔知啊。OK， 羅馬味就係咁嘅樣咯。 我唔係有啲人以為自己睇鹹片啊。 咁佢啲嘢就最正就係裡面都，因為唔係叫鹹片，佢叫豔情片、香豔電影。 嗰時鹹片嚟㗎啦，而家叫豔情。嗰時又覺得哇好咩啦咁樣嗱，頭先我哋提到一樣嘢就好重要嘅，就係話咧嗰個 民族電影啦，即係保持自己電影嗰個民族風格啦。咁咧就歐洲片已經投曬行噶啦，咁但係日本片就冇投行喎。你就同唔同一樣嘢，就係日本片到依家都堅持到 有， 都即係又係你一睇你就知道呢個日本片嚟。係，即係呢個排除咗話你聽日文呢樣嘢啦。咁所以我哋要講講咧就係呢個Evergarden，Violet Evergarden，紫羅蘭永恆花園。